这里也是他的家。 讲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1974年，西安临潼县西阳村发现了一座举世罕见的秦代兵马俑坑。经过专家们的仔细勘探和研究，认定俑坑乃是秦始皇陵墓的陪葬，而俑坑当中这些按照真人大小塑造的陶俑，正是当年跟随着始皇帝征战四方、统一六国的神俑之师。然而，一个叫做陈景元的人却不同意这个观点。他首先对兵马俑坑和秦始皇陵之间的距离提出了质疑，而后又对俑坑当中出土的战车、兵器和陶俑提出了与专家截然相反的观点。那么在陈景元的心中，谁才是兵马俑真正的主人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揭开兵马俑主人的神秘面纱。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这个时间准时来收听迷幻时空，我是韩涛。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公元1254至1324年，马可波罗在世。公元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公元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诞生。 正史、野史、奇闻、故事。 古今中外事，上下五千年。 历史风云。 1975年，一篇题目为《临潼县秦俑坑视觉第一号简报》的文章，其中的一幅图片引起了陈景元的注意。这张图片是兵马俑的一个局部，上面刻有一个奇怪的文字。在众多的兵马俑身上大都刻着一些文字，这些文字和今天的文字已经十分接近，在写法上几乎看不出有什么差别。然而这张图片中的字却显得非同寻常，陈景元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字。虽然他一直以来都执着于秦始皇陵的研究，对秦国的文字并不陌生，但像这样奇异的文字他还是头一次见到。在秦兵马俑考古队撰写的视觉简报中，专家把这个奇怪的文字解释成脾气的脾字，然而对考古队的解释，陈景元却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陈景元翻阅了荣庚编著的金文编和徐文静编写的古咒汇编，发现构成脾字的右半部分碑字有很多形式的写法，然而在众多的字形当中，没有一种写法符合兵马俑坑当中发现的那个奇异的文字，从而陈景元认定把陶俑上的神秘文字解读成皮字并不恰当。陈景元还确信 这个神秘文字的背后一定隐藏着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破解了那个神秘文字，就能还原历史的真相。令陈景元没想到的是，他对这个字的困惑竟在一次偶然的事件中得到了解决，并且这个答案还引出了他对兵马俑主人的惊人发现。1976年，陈景元在得知西安发现兵马俑的消息后，亲自跑去那里。在西安文管会的办公室里，当有关负责人了解到陈景元曾经毕业于西安建筑工程学院，又一直利用闲暇时间研究秦始皇陵之后，于是小心拿出一块秦代的铜瓦给陈景元看。在这块瓦片上也刻着一个奇异的文字，左边的字陈景元并不认识，但右边的月字还是很容易就能辨认出来。陈景元带着描下来的铜瓦上的奇异文字回到了驻地南京，然而2年的时间过去了，他对这个字的研究仍然没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面对浩如烟海的古代文字，陈景元一筹莫展。就在这时，一个偶然的机会，陈景元在图书馆结识了南京师范大学古文字专家段希仲教授。经过仔细查对，段教授认为秦代铜瓦上左边的字为米，是毕业的毕字的变体字。这样一来，那个铜瓦上的所谓奇异的文字就应该是两个独体字，读作为米月。这也消除了长久以来陈景元心头的困惑。米字对他来说并不陌生，秦始皇的祖母秦惠文王的王妃秦宣太后就姓米，因此陈景元断定兵马俑的主人并非秦始皇，而是他的祖母秦宣太后。然而袁仲一却认为字不能这样拆，一个字拆开之后意思就会大为不同。陈景元并不同意袁仲一教授的解释，他坚信兵马俑身上那个神秘的文字一定与秦宣太后有着特殊的联系。在兵马俑的附近，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座秦代的大墓。这座墓虽然还未进行考古发掘，但陈景元认为这很有可能就是秦宣太后的陵墓，而巨大的兵马俑坑则是为秦宣太后送葬的一支仪仗部队。他认为如果把多种古代文献对照起来看一看，就会发现这些资料实际上已经十分明确地标注了秦宣太后陵的确切位置，而这个位置正在秦兵马俑坑的附近。事实也的确如此，《史记·秦本纪》当中记载，秦昭王39年，太后薨葬芷阳骊山。然而骊山又在哪里呢？陈景元在李泰编写的《扩地志》当中找到一则这样的记载，骊山在雍州新丰县南16里。结合《史记·正义》当中对秦宣太后陵位置的描述，也就是雍州新丰县南14里，陈景元得出了结论，宣太后的陵应该在骊山以北1公里的地方。如果宣太后陵的位置用一个坐标表示的话，这就好比得出了一个坐标的纵轴。在另一本文献《史记集解》当中记载，秦始皇陵在雍州新丰县西南10里，这说明秦始皇陵和宣太后陵的位置关系是秦始皇陵在西，宣太后陵在东，并且相距正好2公里左右。这一点证据似乎确立了坐标的横轴，而横轴和纵轴的交汇点所指示的正是那座尚未被发掘的秦代大墓的所在位置。所以陈景元认为他对宣太后陵位置的确定更加证明了兵马俑坑就是秦宣太后的陪葬坑。 秦始皇兵马俑俨然已经成了中华民族的骄傲，成了中国的象征。然而有一个人却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兵马俑根本不是秦始皇的陪葬。迷幻时空正在揭开 兵马俑主人的神秘面纱。 袁仲一教授是这个神秘大墓的勘探者之一。根据勘探的结果，袁仲一并不认为这个墓和兵马俑有什么关系。他指出，如果兵马俑是为宣太后陪葬的，根据以往的惯例，女性的陪葬中至少要出现一些与女性相关的东西。以秦宣太后高贵的身份，至少要有一些女性的侍俑、女性的歌舞俑，或是女性生前喜欢的东西。然而在兵马俑坑当中，除了与军队有关的东西外，其他能够体现女性特征的随葬品完全看不到。所以袁仲一教授坚持认为，兵马俑坑和秦宣太后没有任何关系。专家对那座神秘大墓的解释似乎让陈景元有些失望，但是他又提出了一条令人意想不到的证据。陈景元认为，兵马俑当中出现的很多发髻偏于一边的陶俑，这恰恰是古代楚人特有的习俗特征。在《淮南子·主述训》当中早有记载，楚文王好谢冠，楚国笑之。这说明在当时的楚国很流行这种歪髻，以至于全国上下纷纷效仿。另外，陈景元认为秦宣太后的姓氏当中也可以找出歪髻的渊源。宣太后的芈姓在《说文解字》当中被解释成羊的鸣叫，而芈字的结构也包含羊角的意思。陈景元认为，芈姓的楚人对羊角有着一种特殊的偏爱，或许这是对羊的一种图腾，导致了他们对状如单只羊角的歪髻的喜爱。而兵马俑坑当中那些梳着歪髻的士兵，很有可能就是随同宣太后来到秦国的楚国人。此外，陈景元还发现兵马俑原本是有颜色的，在发掘的时候，很多俑的身上还残留着一些颜料，这些颜料的颜色十分鲜艳，并且从颜料的位置和颜色判断，他们的衣服是五颜六色的。陈景元认为，在秦始皇生活的年代，金木水火土的阴阳五行之说十分盛行，被统治阶级奉若神明。当时的周崇尚火德，秦始皇灭周之后，认为是自己的水攻克了周的火，因此把水德作为秦国精神崇拜的对象。而在秦代，人们认为五行里面水相对应的颜色就是黑色。所以陈景元指出，秦始皇在统一六国之后，正是受了这种思想的影响，颁布了一系列的法令强制实行。陈景元认为，秦始皇既然把上黑作为一项法令颁布，那么他实行起来一定是十分严格的，至少要出现以黑色为主色调的衣服颜色，才算得上是执行了上黑的法令。所以兵马俑坑当中出土的这些衣着五颜六色的兵俑，如果放在秦始皇的时代很难解释得通，但是如果放在宣太后的时代，那就会得到合理的解释了。根据陈景元的研究，从古代文献上看，秦始皇是一位具有强烈的统一天下思想的君主。秦始皇不仅规定衣服、旌旗皆上黑，还在全国强制推行了小篆这种字体，以及统一货币和度量衡。他把天子的符篆、法官、余承等所使用的数量规定为六。为发展全国的水陆交通，秦始皇又实行了车同轨，修建由咸阳通向燕齐和吴楚地区的驰道，以及由咸阳经云阳直达九原的驰道，在西南地区修筑了五尺道，开凿沟通湘江和漓江的陵渠。由于秦始皇信奉战国时期流行的阴阳五行说法，认为秦国崇尚水德，水主阴，阴代表刑杀，于是秦始皇以此推行了严酷的刑法。陈景元认为，严酷的刑法保证了秦始皇制定的规章制度得以完好的执行，车同轨的制度也不应例外。 然而陈警员发现，从兵马俑坑当中出土的与真车等大的车辆中，车的轮距并不统一。而在俑坑边上出土的铜车马坑，按照真车大小换算过来时，两辆车的轮距都与俑坑当中车辆的轮距不一致。由此，陈警员推测铜车马也不是秦始皇的随葬品。并且陈景元还认为，在历代数字都代表着身份贵贱的等级差别，在周朝早有天子驾六的记载，秦始皇自己颁布法令规定天子使用的数字为六，但铜车马所使用的马匹数是四，俑坑当中车辆使用的马匹数也是四，他如何可能在自己的陪葬坑里使用低一级的数字呢？而这些令人困惑的细节正好验证了兵马俑坑的主人只能是秦宣太后，而并非秦始皇。虽然袁仲颐教授针对陈景元提出的质疑进行了详尽的解释，但陈景元仍然觉得他对兵马俑的分析流于表面，缺乏直接而有力的证据。那么面对陈景元一次又一次的质疑，袁仲颐教授在想些什么呢？他是否能够最终拿出陈景元所认为的直接证据呢？这场关于兵马俑主人的讨论到底会以一个怎样的方式结束呢？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公元1254至1324年，马可波罗在世。公元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公元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诞生。 正史、野史、奇闻、故事。 古今中外事，上下五千年。 历史风云， 这里是带给您精彩的迷幻时空，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韩涛。针对陈景元提出的质疑，袁仲颐教授指出，在兵马俑一号坑当中出土的很多的秦代兵器，其中在一种被称作戈的兵器表面明确地刻有五年相邦吕不韦造的铭文。吕不韦是秦始皇的丞相，相当于今天的国家总理，跟随秦始皇近10年的时间，他的职责之一就是负责秦国的兵器生产。在吕不韦编撰的历代文献《吕氏春秋》当中，有物乐功名的记载，这是一项让器物的制造者必须将自己的名字刻在所造器物上的规定。这些文字原本是为了方便追查出残品器物的制作者，但它的存在却给今天兵马俑判定年代这件事情提供了极为重要而且十分准确的事实依据。袁仲颐教授认为，兵马俑坑当中吕不韦戈的出现已经充分地说明兵马俑是秦始皇的陪葬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任何关于兵马俑的疑问都会因为吕不韦戈的出现而逐渐消退。然而即便是兵马俑的权威专家做出了结论性的判断，陈景元依然又提出了质疑。他指出，在兵马俑坑的考古报告当中，一共就提到过5个写有相邦吕不韦字样的戈，其他的兵器都没有明确的年代标志。比如兵马俑坑当中还出土了一些被称作皮的秦代兵器，在这些兵器上只注明了17年、18年的字样，没有其他标志朝代年份的信息，所以这样的铭文很难判断这些兵器应当属于哪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监管兵器生产的秦国丞相吕不韦在任不过10年的时间，并且在秦始皇12年的时候吕不韦就死了，所以陈景元认为标有16年铭文的铜皮肯定不是指吕不韦16年。由此也推断，除了5个刻有相邦吕不韦铭文的戈的兵器外，其他没有明确纪年的兵器应当都不是秦始皇时代所造的。对于陈景元的推断， 兵马俑博物馆的专家马上进行了反驳。袁仲一指出，在很多兵器上都可以看到刻有四公字样的铭文。四公是秦始皇设立的专门负责制造兵器和车马器的一个国家机构，所以兵器上四公的字样也能明确地表明兵马俑坑是秦始皇时期所建，而俑坑的主人就是秦始皇。并且专家们还认为，晚期的文物是绝对不会出现在早期的墓葬当中的，所以兵马俑坑的年代还是要以在俑坑当中出土的有明确纪年的吕不韦歌的年代作为判定的依据。而陈景元认为，兵马俑博物馆的专家提到的是考古界的一般规则，但这项规则并不适用于兵马俑坑，因为兵马俑坑在秦朝末年曾经遭受过农民起义军的破坏和焚毁，这也说明在兵马俑坑当中很有可能遗留下起义军携带进来但有可能因后来起火慌乱当中没能带出去的这五件吕不韦歌。而且陈景元还拿出一张照片来支持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照片泄露了吕不韦歌出土时的一个小秘密，它不是在俑坑的地砖上出土，而是在离地砖有一定距离的淤泥层上被发现的。陈景元提出质疑，如果吕不韦歌要是和俑坑同处于一个年代，它为什么不出现在俑坑的地砖上，而是跑到距离地砖29厘米到250厘米的淤泥层上了呢？一层层的淤泥无疑就是一种最真实的时间年轮，从历史上临潼大暴雨的频率及旱涝交替的规律特点看，形成如此厚的淤泥的时间至少在40多年以上，再加上俑坑修建的时间，陈景元推断俑坑的实际年代应该比淤泥层上出土的吕不韦歌的年代早50至60年。有文献记载，宣太后死于秦昭王42年，秦始皇死于秦始皇37年，这两个年代之间相差55年，所以陈景元认为俑坑如果从吕不韦歌所处的年代往前推50至60年，正好推到了宣太后去世的年份。由此陈景元推断，在兵马俑一号坑当中出现的5把吕不韦歌，应该是秦末农民起义军在焚毁俑坑之前带入俑坑，后来不慎遗失在其中的，所以在他看来，俑坑的真正主人只能是比秦始皇早逝55年的秦宣太后。似乎所有的人都没能料到，这场关于谁是兵马俑主人的讨论会变得如此的复杂。陈景元不断地提出疑问和自己的观点，兵马俑的研究专家们根据现场勘探和多年的一线发掘掌握的材料进行解答和更正。那么对于陈景元提出的秦始皇时代的五件吕不韦歌为什么会出现在淤泥层上的说法，兵马俑的研究专家又该怎样回答呢？专家指出，戈是一种固定在长木柄顶端来使用的古代兵器，在俑坑当中最初应该是由站立的兵俑拿在手中，戈处在一个高于兵俑头顶的悬空的位置上。然而在将近2000年的漫长时光当中，俑坑可能会因为地面渗水和洪水等自然原因涌入大量的水流而形成淤泥层，木柄也可能在这个时期逐渐地腐烂掉了。终有一天，当固定铜戈的木柄完全腐烂，难以支撑铜戈的重量时，悬空的铜戈就会因为失去载体，掉到积累了一定厚度的淤泥层上。兵马俑的研究专家对陈景元提出的吕不韦歌为什么会出现在淤泥层之上的问题做出了近乎完美的解释。有关谁是兵马俑主人的讨论似乎也有了一个明确的结果。专家认为，兵马俑属于秦始皇的陪葬依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从1975年考古队进入西洋村进行考古发掘至今，不断有出土的文物和实地勘探报告可以证明这一点。虽然兵马俑坑的考古工作至今还未结束，